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收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哈，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配合哈，子昂呢在这里是第一次来到了体坛夜话的这个主播的位置上。之前呢几周的时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在雄鸡畅晓和我一起沟通过交流过了啊，我们在雄鸡畅晓度过了很美好的早上。那现在呢在今晚的体坛夜话哈，由子昂来陪伴着大家。当然了，我在直播间不是孤独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可能平时关注雄鸡的这个家里人们可能已经是有印象了啊，我们有一位新的这个女成员啊，我们的女主播王楚嫣啊，一直在以这个连线记者的身份在频繁的出现在雄鸡畅晓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她也来到了我们体坛夜话的直播间哈，今天呢她的身份是以一个青年的体育爱好者的身份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体坛今天发生的这些大事儿。哎，欢迎楚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嫣。那今天呢我跟严子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全新的搭配，跟大家来带来这个新的体坛夜话哈。 是的啊，今天的这个体坛夜话和往常不太一样哈。哎，我们今天呢第一时段哈，聊聊今天的最大的这事儿。我觉得这不说的话大家也能猜到今天咱们体坛夜话关注的是什么，就是 C 罗重回曼联这事儿哈。所以说今天咱们第一时段都主要来聊聊 C 罗重回曼联，您的青春回来了吗？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我是没有去过英格兰看球的，但是楚嫣去过，楚嫣在之前在这个西菲尔德这个城市读书哈， 没错， 然后还去看过曼联的球是吗？ 对，我就想说一说我在英国来看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哈，因为毕竟这个英国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发源地，如果你想要对英国有这个足球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来到英国准没错。之前呢有一组数据说，英国的球迷到底有多么的疯狂？有一组数据说到，有94%的英国人球迷呢，都会根据足球赛季来制定年计划。有91%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球看时间过了，把别人放鸽子了，就是说明这个英国人对于足球的热爱。那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呢，我也是为了能够去感受一下当地这种热情吧，我去到了这个曼彻斯特的老特拉福德球场，看了一场曼联的比赛， 梦剧场。 哎，没错，梦剧场。一说到梦剧场，可能把很多人都拉回到了这个青春的这个一个回忆当中啊。那我到了这个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时候呢，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哈，人特别特别多。而且无论是上到80-90岁的爷爷奶奶，下到3-4岁的小孩儿，蹦蹦跳跳小孩儿，大家都身着着这个自己支持的球队的这样的一个球服去冲锋陷阵。整个现场的气氛特别热闹。 这真的是挺好的啊。我呢在之前去过巴塞罗那看球，去过这个米兰，去看过圣西罗梅阿查球场，我觉得我也感受过欧洲那个气氛。不过我觉得真的关的球看多了以后，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前几年这个能进场看球的时候，我觉得气氛也是不输的，也是绝对不输的咱工体的这个气氛。工体今天我们一直也在关注啊，说要有这个死忠看台了，很期待新工体的氛围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没错，我也发现了现在这个从场馆建设到基础设施的这种一个发展，都非常照顾咱们球迷朋友的一个这个心态哈。 是的，还是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线上来哈。C 罗重回曼联，您的青春回来了吗？咱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吧。就是 C 罗啊，确实在近一段时间呢，加盟了尤文之后，前两年我觉得心气还挺高的，到了第三年呢，确实成绩也有下降哈，个人的成绩有下降，尤文的这个成绩有下降，联赛冠军也没守住，所以说，这到了第三年了，三年之痒啊，三年之痛啊，这今年这个转会窗再加上梅西转会这么一刺激啊，这转会窗风起云涌，暗流涌动，C 罗这也按耐不住了，一番运作之后啊， 曼联是突然加入到 C 罗争夺最后官宣的过程。之前是说可能回皇马啊，结果皇马人家这个专门出来辟谣，安切洛蒂说啊不来皇马，然后又有可能是这个消息是要加盟曼城啊，然后在加盟曼城的这个时候呢，对吧？所有的曼联球迷可能就难受了，包括曼联的工作人员啊，全队上下可能也难受了。就索尔斯克亚在了解了消息以后，认为这曼联必须采取行动了。你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球王 C 罗，最后老了以后去曼城了，这合适吗？这不合适哈、啊，所以说这不能接受啊。索尔斯克亚说必须采取行动啊，如果曼联的传奇球员为死敌效力，那负面影响那是超越竞技范围的啊，甭说说这个 C 罗去了曼联以后他到底能进多少个球，去了曼城以后到底能进多少个球先不说啊， C 罗去曼城对于曼联来说就已经是一个伤害。哎，所以说曼联的这个现役球员啊，年轻球员啊，以及球迷中心目中的这个曼联的这个形象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索尔斯克亚立即给沃德打了电话啊，三德子，咱们目标就一个，想要知道曼联能否完成 C 罗的交易，你快点给我准说准话啊。这两人谈话据说进行的非常的快啊，沃德啊，一接电话没聊几句立刻同意了，然后开始掏钱啊，就开始了与这个尤文图斯的谈判啊。 可以说是 C 罗回归曼联的过程是纠结了各方的力量哈，无论是这个老球员还是新的这种就是主要的领导管理层都是用了很大的劲儿。那和 C 罗并肩作战过的老曼联球员的介入哈，像这个弗格森爵士亲自就找了 C 罗， 这是有分量的， 哎， 恩师啊，这是啊。 这爵爷在那24小时之内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给 C 罗打了电话，并且利用他和门德斯的良好的关系来帮助曼联推进了交易，那爵爷上场了，那就是不一般，敦促索尔斯克亚采取行动。他还亲自给曼联的管理层和门德斯打了电话，确保尽一切可能能够促成交易。那如果曼联错过这个机会，让 C 罗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同城的死敌曼城的话，那肯定就是天崩地裂了。 确实，所以说在周五上午的10:30啊 ，C 罗给出承诺会签约曼联啊，最终是曼联。如愿以偿官宣了，因为到本周末的时间呢还不够完成相关的书面工作啊，所以说本轮曼联对阵狼队的比赛 C 罗赶不上的，而且马上有国家队比赛日嘛，所以说 C 罗现在是回葡萄牙参加国家队的比赛了，他在里斯本哈、今天晚上就会接受曼联的体检，然后先踢国家队的比赛再回去踢曼联的比赛，可能在9月11号就能有首秀哈、应该是纽卡斯尔联的那场比赛里他应该会迎来首秀，届时应该是又是人山人海， 没错， 对，红旗招展。 而且啊，没错，就这个 C 罗在外漂泊这10余年，现在终于重新又回到了曼联，也是勾起了球迷很多的这种对青春的回忆哈。有的球迷就说了，说 C 罗回家，我的青春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哈啊，这个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对， 那这个就特别切合咱们今天这个主题 ，C 罗重回曼联，您的青春回来了吗？ 是的，那当然了，今天啊也不是我和这个搭档在这干聊哈，咱们也找到了嘉宾。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一位爱奇艺体育的新锐解说哈、作为今天的连线主咖啊，李佳伟作为爱奇艺体育的新锐解说，同时还透露一下，也是曼联的死忠球迷哈、 那这个解说起来啊，一定是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得控制自己啊。我们嘉伟已经在线上了啊，你好，嘉伟。 哎，你好，早，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哎，可以，可以啊，声音非常清晰哈、今年咱们这个夏窗的这个足球的转会窗口接连的平地起惊雷啊，C 罗重新回到曼联梦剧场了。刚才也说了，嘉伟，咱们也都大大方方承认啊，是一位曼联球迷是吧？ 没错，没错 啊。你怎么看这事儿？ 对，就是其实曼联回到不 ，C 罗回到曼联吧，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真的特别感慨，因为当时怎么说呢，就是看到 C 罗说要转会曼城的时候，真的是差点把自己收藏的球衣都给直接烧掉了。特别、 在英国真的有比较极端的球迷这么干了哈。 对，然后后来看到，因为其实他转会到曼联的全过程超不过4个小时，一共全程也就是我当时看那个转会的这个时间条例，就是3小时零11分钟 ，C 罗敲定转会曼联。我的天呐，真的，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基本上各大体育平台的这个网络基本都瘫痪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转会，在我看来， 这应该算是一个足球童话世界完美的结局。 哎，确实。 对，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 C 罗现年已经36岁了嘛，然后刚刚我也听你们聊到说 C 罗会不会在曼联进行退役，其实在我看来是，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他如果真的会退役的话，我觉得他会回到葡超，因为毕竟里斯本竞技是他梦开始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C 罗此前也表示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持续到41岁左右结束。其实我对于他来说，我对于他的情怀更多的就是，他在精神力上给我在生活中的一些鼓励。相信很多爱C罗的球迷都是这样，就是被这种精神所打动，从而爱上了这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球星。 哎，确实，那你说，我也觉得是啊。就是一开始今天在早晨雄鸡的时候，我和小丽老师还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 C 罗从这个来到尤文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去尤文啊，就是一个有那么一点无奈的选择了。当时你是知道他去尤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比较无奈吗？ 其实我觉得当时选择去尤文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肯定是因为在那一年的欧冠半决赛中，在这个尤文的安联主场打，不是安联主场了，那是拜仁的啊，是在尤文的主场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倒钩，而且现场球迷回馈给他的掌声会让这名来自葡萄牙的球星感到非常感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 C 罗可能在伯纳乌遭受的这个遭遇也会促使他会转会到尤文图斯。当然当时我们对于他整个离开皇马的这个结局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你要结合此前他与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之间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你就想到确实这样的结果是 C 罗不想要但是我不得不走的一个底线了。因为当时是什么呢，尤文图斯已经开了一个他想要的薪资，但是当时呢在皇马他的薪资将近是1500万到2000万这样一个薪资水平，但是在2016年获得欧冠冠军的时候就已经提过这个要涨薪，然后老佛爷说这个你要等一年，2017年再拿冠军我就给你涨薪。因为当时 C 罗其实年轻气盛，想要跟梅西争这个足坛世界第一人嘛，然后对对对，因为他毕竟在薪水上会有一个直接的体现，所以说倒不是他有多缺钱，只要是我希望在我的俱乐部承认啊，我的地位跟他的地位，我们拿的薪水至少是一样的。所以说，等到2017年夺冠的时候，老佛爷仍然说啊，我不愿意兑现我的承诺。其实，在这个时候，作为任何一个在职场工作的不说球员了嘛，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听着老板年年画大饼，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气愤的。好在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下家，那我就直接走就算了。 对，所以说啊，去尤文我觉得虽然说有一些可惜啊，有一些感叹，但还是不能说是特别被动啊，感觉这一次从想要离开尤文开始， C 罗一度显得有些被动是吧。 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当时来到了意甲之后呢， C 罗的表现一直还是一个非常顶尖的存在。 嗯， 因为虽然在上个赛季离开意甲，但是他依然还是在联赛中进入了29个球，意甲金靴，所以说实力上毋庸置疑。人们可能会说啊，你 C 罗这一年意甲进了29个球，你多少个是点球啊？但其实我们很多球迷在看完这届欧洲杯之后，你还会觉得这个点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吗？显然 C 罗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个非常说进就进的进球了。对，所以说C 罗在意甲拿出了自己顶尖的表现，但是尤文图斯，我觉得他会离开尤文图斯主要是因为在引援上尤文图斯的策略有些不一样。其实在加盟刚刚来到尤文图斯的时候，当时我还是这个不怎么经常看意甲球，但是 C 罗去了之后我会看了几场，但是他这种频繁的慢节奏会让你经常看这个皇马的球迷啊就感到这个节奏很慢，而且踢得很拖。对对对，所以说在这样的节奏里 ，K 罗自己本身可能也就不适应了。对于我来说，他在尤文图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啊，我觉得撑死能打个70分吧。因为 C 罗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在经历了一次减重的转型之后，他的现在位置更多的应该出现在一个真正的九号位上。但是 C 罗他本身又属于一个自己想跑的这种类型，他本身的这种背身拿球能力是他一个非常好的出色的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背身拿球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滑坡，因为他现在体重上来了，转身要拿球很多次。我们现在看之前上个赛季在联赛末段的时候，看到 C 罗几次转身拿球基本上都是被断，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在传出这个 C 罗要转会曼城又或是巴黎的时候，很多球迷对于 C 罗个人的能力有一些质疑，肯定这些是占了一个主导的因素。 嗯， 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他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顶尖。即使转会到曼联，我觉得还是顶尖。 对，哎，那我们现在说啊 ，C 罗如果说去曼城，那真的是挺无奈的。因为我早晨也觉得，如果说真的他去了曼城，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真的是像最后，因为他在2015年采访时候不也说嘛，我绝对不会为了钱去曼城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去了曼城，感觉也不是为了钱去的，而是说没办法了，确实得走了，又想去一个能争冠的球队，所以说想去一个好的球队，但是其他的球队可能现在条件或者人员都不合适，只有曼城在开这个口，那只能去了，违背当年的誓言。当时真的是，如果他真的去了，我自己都会非常难受啊。虽然说我在曼彻斯特，我算是一个中立球迷啊，不支持曼联或者曼城，但是如果说真的他去了曼城，真的有种唏嘘感叹的感觉哈。最后还是得向这个生活的残酷低头，还好啊，最后有了这个美好的结局。那当这个 C 罗来到了曼联之后啊，嘉伟是不是也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他再一次回到曼联，你觉得现在36、37岁的 C 罗会给曼联带来什么？他的这一赛季会带来怎样的成绩？ 我觉得这就大胆一点吧，就新赛季的联赛冠军跟欧冠冠军我们都要了，这也不是我觉得，对，这也不是觉得是我放大话什么的，这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这支曼联啊，就是缺一个中锋，而且缺一个非常顶级的中锋，这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所缺的一个环节。而且 C 罗来到这里之后，他曼联现在面临的是什么？上个赛季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很多硬仗上，你能看到这支球队他其实在打硬仗的能力很欠缺，尤其是在那个欧联杯决赛看的那场比赛实在是太郁闷了。毕费在那，我们常说啊，毕费作为新曼联的新一代的队长接班人，但是毕费在这种大战的场面上，他的精神能力还是有所欠缺。所以我觉得当曼联回到这支现在的曼联队，那他的这个精神力加上他自己的门前的射术的加持，会给这支曼联队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在成绩上的一个最大的体现吧。因为现在虽然阵中有一个卡瓦尼，上个赛季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但究其根本啊，卡瓦尼的能力对比 C 罗来说还是稍稍有点差距。但是啊，这两名球员我们要知道，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射手榜排名前二的两名球员全在曼联队里，一名就是 C 罗。C 罗现在是有希望在这个赛季冲击五大联赛300粒进球，而卡瓦尼现在已经应该是，我记得我刚刚看过，应该是260个进球。这两名球员其实进攻能力都不差，两名老将去打一个中锋位置的轮换，我觉得新赛季的曼联成绩真的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 最强之人又已在阵中了，这是， 对， 是的，我们很多的球迷应该是都知道 C 罗在足坛当中的地位啊，楚岩也是吧？楚岩什么时候认识到 C 罗这个球星的？ 哎，我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哈，也是在 C 罗最开始在曼联踢球的时候，那个时间段对于 C 罗的这种媒体上的报道呀，还有他的这个球场的动态呀，特别的印象特别深刻。从大概是在我13、14岁的时候吧。 那确实啊，不过你本来就很年轻，我忘了这一点， 暴露了年龄。 是， 你觉得这个球员怎么样？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觉得首先是特别帅气，有八块腹肌，就是我们万千少女，不能这样说，少女实在是太过分了，就是万千女孩心目当中的一个特别帅气的一个代表吧。那除了他这个外形非常让人喜欢之外呢，确实是球技了得。在赛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绝杀都让我们印象深刻，但是其实我还是今天想说一说C 罗在曼联时期的一些精彩的表现。我们都知道 C 罗曾经在曼联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大奖哈，包括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金靴大满贯这些荣誉。那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身形非常消瘦，染着黄头发，然后踩着单车做着各种花里胡哨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 C 罗。那现在呢，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顶尖球员了。一路过来看到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也是觉得非常的励志哈。 是 现在没错， 小男孩变成一个真男人了， 对，变成一个顶级的球星。 是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励志的奋斗的过程也是时刻的警醒着我们，这些时刻的激励着我们这些跟他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步一代人吧。 是的，这是楚烟提到了当时这个初时在曼联的这个 C 罗，那时候还对吧，嘉伟应该也很熟悉吧，当时还是小小罗呢，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一个泡面头啊，太让人引发回忆了。 对，当时我记得那是在很久以前的，哎呦，那是哪一年的欧洲杯啊、世界杯啊，他在这个成而过人之后，大家都叫了小小罗啊，我也是从那时候认识的。还有个小罗，还有个小小罗，好像之前确实说从里斯本竞技引进 C 罗的时候，是本来他们曼联是有意过小罗的，然后没引进成，然后就盯上了小小罗，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对于C 罗在那个小小楼在曼联的样子，嘉伟觉得怎么样？和现在的 C 罗比，你更喜欢哪个？ 我其实我都爱，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对， 这是 一个不会变的这个对他的爱。然后我来其实聊一聊他在曼联时期，在2003年加盟曼联之后到2009年这一段时期的表现吧。其实 C 罗在曼联时期，相信大家也清楚。自己也迷茫过，但是我觉得弗格森爵士对于他的这个帮助真的是称得上是一名父亲对于孩子的关爱。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早些年间的时候 C 罗的踢球风格是非常的花里胡哨，而且诸多的集锦里面都是那种啊，我前面做了一系列花里胡哨的动作，然后转身就被对方后卫一个飞铲就直接铲倒在地。对，其实这种画面在对于一名年轻球员来说，这是非常有自信的表现。但是对于整个球队来说，这种过于花哨的动作，尤其是在进攻端，我们都知道，你一个花哨的动作冲过去，做了一些这个想要过人的表现之后，被对方断掉了，那你这一波进攻基本上就可以告吹了。所以说，对于很多其他球员来说，看起来你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不爽。而且那一段时间，其实，在队里面，小小罗虽然能力很出众，但是地位确实不怎么高，这就得说说当时在队里的这个费迪南德啊，包括费迪南德在这个更衣室给他的一些帮助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对于当时的那支曼联来说，跟 C 罗之间更像是互相成就。首先是对于他自己球风上的一个转变，因为他自己本身能力很强。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8年的欧冠决赛，哇，那一记头球，我们实在是让人，哇，就只有会看到那个进球，我再看一遍，还是会说，哇，这个人太强了。 是的，所以说现在说起来真的感叹哈，从那样的一个球风变成了又一个更加强劲的球风，我觉得 C 罗配得上啊，很多人觉得就是当世球王啊，当然了，绝代双骄咱们也不能错过啊。下一时段我们还会连线嘉伟啊，再聊聊梅西的转会，聊聊绝代双骄在一个转会窗口啊，组合转会。这一时段啊，先谢谢嘉伟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精彩的了解。我们下时段一会儿再聊啊。 好的。 好的。确实在18年前的 8月份啊，曼联呢是 打破了英格兰 球员青年球员记录的价格，从葡萄牙体育签下十八岁的 C 罗，又是在这个八月，又是在这个夏天的尾巴 ，C 罗再一次回到了曼联哈。当时他成为了曼联历史上第一位葡萄牙籍球员，成为了红魔的独一无二的宠儿。那现在我相信，再一次以一个36、37岁的年龄回到曼联的时候，他还会成为红魔球迷里面所有人心目当中的又一个时代的宠儿哈。 嗯，虽然当时的 C 罗只是曼联求购小罗失败的一个替代品哈，带引号的替代品，所以人们都把这个 C 罗叫做是小小罗，但是弗格森似乎不这么认为，他当时就说了，说他认为 C 罗是他见过的最让人兴奋的年轻球员之一。 是的，哎，所以说这个弗格森再给他打电话说这 C 罗得听啊。这时段聊了很多关于 C 罗的事啊，下一时段我们还会联系杨天英老师来说说他的看法。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西部北部依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增多，午后到夜间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行还要带好雨具，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山区谨防地质灾害。气温方面，预计明天最高温度在29度，中午前后体感偏热，早晚较为舒适，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还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以免感冒着凉。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明天早晨能见度不错，空气质量良好，适合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外出还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可能大家哈，听我在体坛夜话里出现还有点陌生啊。这几周的时间呢，都在雄鸡畅晓里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来到了体坛夜话这屋啊，和家里人们打个招呼。在我的身边呢，还有另一位体育广播的新人啊。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新新组合， 没错， 是的，我们的王楚烟啊，介绍一下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烟。 是的啊，非常甜美的声音啊。今天呢，由我们来体坛夜话陪伴着大家。在上一时段呢，体坛夜话聊了很多C 罗重回曼联，您的青春回来了吗这个话题啊，邀请这个李佳伟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点评和资料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杨天英老师啊，他呢也分析了一下，说去曼城去曼联哈，他说去曼城不见得好，去曼联各个方面都好。我们呢也一起来听一下哈。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正好是谈到了 C 罗，因为在节目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看了关于 C 罗去向的一个访谈哈，很多的这些新闻啊、八卦啊什么的，包括欧洲好多著名的这些爆料媒体人啊，包括国内很多记者谈的时候，都认为 C 罗可能会去曼城，因为在理论上来讲，曼城是跟大巴黎特别像的两个球队，特别有钱，中东资本哈，非常有钱，但是呢，始终距离这个欧冠有点远，没有拿到欧冠，就是没有能够在欧冠称雄，是他们的一个心里的一个耿耿无法释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大家认为当前能够，既然大巴黎网罗了梅西，那曼城就应该是网罗这个 C 罗，是吧？但是当时这些消息也非常多了，但是我在分析 C 罗前景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觉得就是 C 罗跟梅西啊，不只是一个足球，我认为 C 罗跟梅西呢，不只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就是他们两个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体，而这两名运动员只是这个巨大商业体站在前面的人，就是这两个人所代表的这种商业的价值会非常巨大。比如说这次梅西的转会，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次转会，让本身已经这两年有点走入低谷的这个梅西自己的竞技价值跟商业价值都得到了巨大的这种体现。大家都看到了哈，梅西的转会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新闻，成为了世界上面的这种热搜新闻，十亿人去看梅西加盟的这个视频转播，然后梅西个人的这种收入当中啊，你会发现商业的收入远远超过工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种商业的群体，然后梅西是一个代言人站在前面。因此我们就看到 C 罗的转会，我当时认为绝不会简单，因为 C 罗如果转会到了曼城，其实从竞技层面到商业层面对 C 罗来讲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因为就是整个的曼城啊，我们都知道他是以前巴塞罗那的管理人员，加上这种瓜迪奥拉，再加上这种接近于这种西班牙足球的风格建立的一支英超球队，他们跟 C 罗的风格其实并不相配，就并不是很搭的一种感觉，这第一个在竞技层面。第二个在商业层面，我认为梅西去了大巴黎， C 罗去了曼城，感觉上哈有点就是食人牙慧的感觉，让人感觉 C 罗在这个事上低了梅西一头。对 C 罗来讲，我认为转会去曼城绝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就曼城来讲，是不是要投资一个年龄这么大的队员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是最关注的一点，我认为如何体现 C 罗的商业价值，体现 C 罗的竞技价值，然后我当时觉得回归曼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跟想法。因为第一，曼联现在尽管是重回欧冠啊，在联赛当中上赛季踢得不错，但是曼联真的是距离这个回到自己的巅峰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对于欧冠的欲望远远没有曼城强，因此 C 罗到了曼联之后并不会有特别大的成绩压力， C 罗只需踢得好就行，他不用踢得具有决定性。 C 罗带领曼联打不进欧冠决赛，打不了欧冠冠军，也没有人会批评 C 罗，但是他在尤文图斯，他在曼城不能带领球队夺取欧冠冠军，那就是失误。因此在曼联C 罗在竞技层面上的压力会非常小。而另外一点，我们都知道曼联是世界上这种足球产业、足球商业化做得最好的俱乐部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拥有巨大的这种足球商业体系的回报，而 C 罗是他们现在特别需要的一个，互相彼此需要。 C 罗需要曼联庞大的这个全球体系的支持，而曼联也需要一个 C 罗这样的顶级流量明星，因此他们的这种组合对于两波，对于 C 罗个人和曼联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这种利益的回报跟利益的这种加倍放大器的功能。所以在商业上面讲，我觉得 C 罗回归曼联会是一种对于双方都是非常利好的商业的回报。这个一个是从竞技层面上讲 ,C 罗压力小。从商业层面上讲，两个 ,C 罗跟曼联会互相成就。此外的一个就是 C 罗从这种如何压倒梅西，我们看到 C 罗的回归，人们会说，大家会说，哎呀，我的青春回来了，爷青回哈，好像人生只如初见。大家对于 C 罗的回归似乎忘记了 ,C 罗在离开曼联之后还加盟了皇马，加盟了尤文哈，走了十几年。好像 C 罗的回归就是一种忠诚啊，信仰啊，是一种这些东西的体现。而恰恰 C 罗通过这种加盟，通过让大家找回这种感觉的这种方式，重新又在这种足球的这种情感上面、影响力上面、足球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影响的传播性上面，再次跟梅西拉平了。最起码没有跟梅西这次差距拉开，至少拉得很平。而且在感情上面，在球迷的感情上面， C 罗也赢了梅西一头。所以说这次转会 C 罗加盟曼联远远超过他加盟曼城，尽管工资可能是少了，尽管工资跟他在之前尤文图斯比要少，但是对于 C 罗来讲，他的商业价值的延续、竞技价值的延续都会得到更多的很长时间的保留。我觉得这也是 C 罗为自己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所做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应该说是当前 C 罗所能够做的所有选择当中最完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哎，是的， C 罗所有的选择当中确实真的是看了一圈下来还会怎么好呢，真的是最好的结果啊。刚才也请嘉伟说过 C 罗的这个竞技状态上啊，有怎样的预测，天鹰老师也做了一个预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 C 罗跟曼联签到了2023年，有2年的时间啊，就是对于 C 罗来讲，我认为他的实力在英超赛场没有之前那么有决定性了。因为 C 罗这种队员，他吃身体的这种打法，其实在英超来讲就是不会有他在皇马那几年那么巅峰的状态。但是我认为他依然可以真正的让曼联队实力有明显的提升，因为不单单是在进球助攻这些方面，曼联队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明星球员非常多，曼联缺的不是明星，缺的是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能够带动大家，能够关键时刻鼓舞大家的这些超级球星。而 C 罗恰恰是他的资历、他的身份、他曼联这种出道的这种背景，其实都会让 C 罗在曼联现在这个球队当中成为大哥、成为老大。这个 C 罗带领曼联，我觉得会让这个曼联队长期以来、最近几年以来缺乏的凝聚力、缺乏的这种团队的精神又重新有找回来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哈，曼联俱乐部高兴，球迷高兴，曼联的这些传奇名宿们也非常高兴，也对他非常认可。所以说 C 罗的对于曼联来讲，他的意义不只是竞技层面进球助攻，还有对于球队的精神层面的鼓舞跟鼓励也是非常巨大。我相信啊， C 罗对于曼联来讲绝对是曼联成绩的一个加速器，曼联成绩的一个提高器。但是我们的目光不能只看到他的进球得分上面，我觉得 C 罗希望他能够发挥出当年坎通纳在曼联的作用。坎通纳当年在曼联不是曼联队的一个赛季打进40个球以上的超级射手、得分手，但是有坎通纳在，你对曼联就会有信心。希望 C 罗未来能够扮演曼联队坎通纳的角色，定海神针，球队的精神核心，代表曼联精神的球员，这也是 C 罗能够带给曼联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回报了。 是的，希望 不只是在这个故事方面或者说情怀方面啊 ，C 罗和曼联有一个好的结局，大家肯定也都希望这么好的一个情怀已经有了，是不是在竞技层面，毕竟是球队和球员啊，是不是也能互相成就呢？啊，成就一段佳话啊。曼城在这里面这事儿里面的角色，咱有一说一就很微妙了哈。有很多说法啊，说曼城就是门德斯用来抬价的哈，又说曼城内部没有统一意见哈，说瓜迪奥拉不想要这个 C 罗的，都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就这事儿联系了爱奇艺另一位新锐解说张天翼啊，他是曼城球迷啊，他来讲讲曼城在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觉得。分析下来以后啊，能看出来，能发现曼城现在确实是没位子。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随着 C 罗正式加盟曼联之后啊，曼城球迷对于 C 罗的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期待。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曼城球迷来讲，认为啊 ，C 罗加盟曼城不一定给曼城带来更多是积极的效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曼城目前来讲最需要的位置是中锋的情况。啊，因为在之前也是一直在求购热刺的哈里凯恩，不管是报价 1.6 亿啊，还是到后来的 1.2 亿，最后没有成型，哈里凯恩宣布留队啊，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曼城现在最缺的位置是中锋啊，而不是在左边的位置。你像在左边的时候呢，有像格拉利什，这也是一亿英镑引进的新援，他目前是取代了斯特林的位置，而且还有这个受伤的福登。在左边路呢，人员已经是非常的臃肿了，而在右边呢，有马赫雷斯和费兰托雷斯这样年轻的球员，再包括现在热苏斯啊，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锋，他是拉到了右边。所以说对于曼城来讲呢，他需要的还是啊最中间的位置一个终结的情况。那 C 罗打中锋的情况呢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他在尤文还是在国家队的其他情况，在这个位置其实相对于曼城的阵术来说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更多的可有帮助性的地方。再有就是 C 罗的年薪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目前来讲曼城的财政啊在格拉利什引进之后呢没有什么更多的空间，而且 C 罗的转会费一直是双方扯皮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啊，曼城是提供给了 C 罗一份两年啊1500万的合同，但是呢曼城和这个尤文的纠结点就是在于转会费的问题。曼城是并不希望啊来给你提供转会费，但是呢尤文这边肯定也是不会把它放走，所以说双方一直是在扯皮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个曼城的老板啊看到了梅西转会大巴黎之后能够带来这样巨大的效果啊，现在也是在设想，哎 ,C 罗的这个情况出来了，我们看能不能够把 C 罗来到曼城让他发挥更多的一个情况。而且 C 罗也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商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C 罗没有加盟曼城我觉得也并不可惜啊。 哎，这个曼城的球迷还是很硬气的啊，并不可惜。确实，我们如果说平心而论的话，咱们也能看到，哈哈，这时候哎，我们的嘉伟已经接进来了哈，来，哎 ，Hello， 嘉伟， 哎 ，Hello， 子昂，能听到吗？ 啊、对，啊，刚才天意啊，你的同事天意说了，曼城确实在锋线上好像火力上啊，也并不是很急需 C 罗，我感觉。如果有球迷朋友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在看着关注着英超的话，我感觉天翼的这个下午的采访啊已经在今天刚刚结束的结束了吗？我知道你应该在正在看着英超。嘉伟，曼城今天的英超比赛结束了吗？ 结束了呀，一场5-0的大胜在伊蒂哈德球场送给阿尔特塔他在阿森纳的这个3连败。 是挺尴尬的，也就是说你说踢阿森纳，阿森纳怎么说也是一个传统强队，传统豪强了啊，这豪门之间挺尴尬的，曼城5-0的一个超级大胜，能看出来火力确实挺足的啊，跟天意说的一样，锋线人是挺多的。其实很多的人也这个很多的这个声音吧，也对于 C 罗这块这个转会发出了评价啊。我们在接下来聊之前，我们先看看意甲的声音啊。意大利的这个记者马拉尼也是名记者啊，评论的时候认为呢，他肯定受到了梅西转会的影响啊。马拉尼说啊 ，C 罗的态度其实没有说服我，像他这种水平的球员，也许是为所欲为的啊。但是在转会窗口关闭前4天，他只考虑到自己啊，发生在梅西身上的事情肯定影响了他的决定。意思就是，看着梅西引发了这个轰动，自己蠢蠢欲动了呗。但是这只是这个记者的个人的观点啊。 那谈到 C 罗转会曼联呢，国米名宿贝尔戈米在意大利天空体育点评了 C 罗转会和国米意甲逆转的这件事情。他说到了没有葡萄牙人，尤文在技术层面上损失惨重，小基恩和斯卡马卡是个不错的苗子，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但你是尤文图斯，伊卡尔迪将是替代 C 罗的完美人选。 博努奇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祝福 C 罗了，说这个分享了很多的时刻，很高兴与你共同体验啊，心态、职业精神和不断提升的愿望是你留给我和球队的经验，祝你新的冒险好运，谢谢克里斯蒂亚诺。哎，这个大家还是都队友们啊说的还是都挺好的。咱刚才也提到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啊 ，C 罗的转会是受到了梅西的刺激啊，这个咱们具体成分多少，咱们也不得而知了。所以说，咱们聊了 C 罗，第二时段哈、要跟您聊的是，就是足球啊，到底是忠诚与荣耀的童话，还是人情世故，还是一桩桩的生意呢？啊，咱们可以来想想您心中的重大转会哈。哎，想问问嘉伟哈。这个夏天首先梅西就已经是引爆了转会市场了，在咱们这个之前你觉得相比于 C 罗的结局，我觉得真的 C 罗现在已经是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结局了，是不是相比于这个梅西的结局是更令人遗憾一些呢？ 如果说相对于更遗憾的，我只能说是梅西吧，因为现在很多球迷都说嘛，就是一觉醒来 ，C 罗还在曼联，梅西跟内马尔还在一起踢球，但皇马、巴萨已经不是曾经的银河战舰了。就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转会期，我觉得啊，这两个绝代双骄的转会确实引起了国际足坛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轰动，但是我并不认为C 罗是受到这个梅西转会之后影响啊，自己也说我也想走怎么样的。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跟我第一节说的一样，就是在尤文图斯的技战术的层面上，他的引援达不到 C 罗对于这支球队火力上的支援。相信很多看过尤文图斯球的球迷们都清楚，他的前场其实进攻球员很多，包括在本届欧洲杯上大放异彩的这个小杰萨，对吧？他能力很强，但是呢，他并不是属于一个特别善于分享的前锋，他喜欢自己来完成门前终结这一下，他不喜欢给别人当绿叶。当然，对于 C 罗现在这个年纪来说，你放眼足坛，就你放到任何一个队伍里来说，你一个21岁、能力很出众的小将。啊，我还要给你36岁的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吧，我还要给你天天的送这个助攻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在 C 罗来到尤文图斯之后，他的场均射门次数已经从在皇马时期场均8次降到了场均3.2次。所以说，这个数字最直观的展示出 C 罗现在目前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中，在尤文图斯他的一个窘境。所以说这可能是跟自己踢球方式的一个不适应导致 C 罗最终离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说你看，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在来到曼联之后，首先作为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我是曼联的名宿。 对 啊，回到曼联之后，对于这些小将，而且队内是有很多小将的，包括这个拉什福德、格林伍德、左边的桑乔，前场的整个的一个配置对于 C 罗来说都是对他比较尊敬，而且他的这个前腰方面还有自己在国家队的老队友毕飞，所以说这个队伍在迎来 C 罗回归之后，他的前场的火力分配那一定是一个我觉得达到7-3开都没问题。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的球迷说啊，正好来曼联啊，赶紧带来毕费啊，跟毕费培养一下默契，这样的话世界杯还能再冲一冲。这也是一种说法哈，就是相比于这个梅西，有一些意外的这个没能完成注册，被迫离开巴萨哈，确实 C 罗这个真的 挺让人羡慕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梅西的球迷会羡慕 C 罗有这样的好的一个结局，可能很多的梅西球迷也会期待吧，也许在巴黎踢了两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对吧，又来到了 C 罗如今的这个，如果梅西啊两年之后也来到 C 罗这个年龄，会不会也会这再一次的返老这个返回自己的家，自己的巴萨呢？这个也是展开畅想吧，那就是另一桩足坛的转会的重磅了哈。 是， 那这个夏天还有很多的重磅转会啊，嘉伟跟我们来评价评价吧。这目前这个夏天几个比较高价值的转会， 高价值的我们先放到后边聊。 嗯，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花钱花最多的吧。 哎，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让人就是思考一下的，因为我们刚连线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阿森纳在伊蒂哈德球场是5-0败给曼城了，其实你就现在这支阿森纳来看，你很难相信他是在这个转会期，尤其是在英超联赛里，他是花钱花最多的。我应该没记错的是1.21万镑啊， 嗯， 就这个花费，其实放眼整个英超联赛等级来看，其实他的花费已经达到了一个想要复兴的一个状态了。但是现在啊，明显你能看出来，现在的这支阿森纳，之前我在这个看到一个采访的时候，也是看到英超的一个著名评论员说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现在这支阿森纳，他们每支球员啊，每一名球员踢着非常漂亮的足球，啊，球风还是像当年那个46场不败的阿森纳，但是这支球队现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所以说现在这支阿森纳，我觉得不在于他花多少钱去买多少的球员，是他现在需要一个精神领袖。 嗯， 而且现在阵中呢，包括这个贝莱林啊，扎卡在本届欧洲杯上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在这个转会期又是传出了阿森纳想要把他清洗掉，包括这个前场的萨内，然后还有这个后场的这个贝莱林，两名老将都是面临被清洗的命运。所以说现在这个阿森纳前场啊，尤其是中后场整个队伍的一个结构，它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窘境里，就是没有一个领头羊。我们说他在队里几个赛季里这个进球能力很强的奥拉梅扬，包括拉卡泽特这两名球员，其实你说能力嘛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缺了一些精神上的属性，他对于这支阿森纳的归属感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否可以参考一下曼联当初就是请回这个索尔斯克亚回来作为一个曼联名宿的身份来执教球队，因为其实你要说索尔斯克亚的执教能力在前几年确实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且他的这个战术也是在近几年逐渐的才有了一个出具的模型，能力也是慢慢的被球迷们所认可。但是阿森纳现在的主教练，虽然阿尔特塔也是一个阿森纳名宿吧，但是他毕竟能力虽然跟瓜迪奥拉学了很久，但是我们看到表现确实一般。 对，所以说确实啊，咱们说转会啊，也戏称说花了1.5亿啊，最后买了个5-0。确实，刚才这场比赛结束以后，阿森纳球迷我觉得心都已经碎成渣了哈。哎，卢卡库是切尔西今年的标王了啊，标王转会了啊，包括 没错， 还有格拉利什，对吧？咱们也看到了，曼城买来格拉利什，这1亿花了也值啊。然后包括还有唐纳鲁马呀，包括之前一直没着落的，现在可能要留队了，还弄得挺尴尬的凯恩啊，还有去离开皇马的拉莫斯啊，去跟梅西搭档的拉莫斯，包括厄德高来到阿森纳，嘿，厄德高可能上当了哈，哎。然后还没走成的姆巴佩啊，可能没准啊就在像昨天晚上一样，突然某个时刻啊，在未来几天某个时刻也会引爆哈。也我觉得从某个时刻开始哈，足坛的转会就变得疯狂了起来。我觉得如果按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从近几年的这个疯狂，从巴黎强挖内马尔开始啊。嘉伟觉得足坛历史上或者近几年有哪些让你觉得绕不开忘不掉的重大转会啊？ 首先还是子昂刚刚提到的这个内马尔的转会吧，因为其实当时以2.2亿欧签下内马尔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这个转会市场它整个的一个球员的平均价格就已经被抬上了一个非常高昂的 台阶了。 嗯， 因为随着这个转会的发生，我们看到近几年头号球星的转会基本上的价格都是在一亿镑这个范围去浮动，因为在那个时候内马尔属于一个世界前三的一个队列，但是随到后来包括阿扎尔啊，然后现到现在的卢卡库啊、凯恩啊、这个姆巴佩，他们的价格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啊。其实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想象这些老板居然这么有钱。 嗯，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疯狂的转会，在我看来是受到了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经济学里面讲的杠杆影响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转会其实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淀，让整个足坛的这个球员的价格往下降一降。当然这只是我们去从我作为一个看客的角度去思考。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面临的就是，哎，我球队俱乐部盈利状态好，而且呢我现在需要这样的钱，并且有人有钱愿意出这个钱的时候，哎，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嘛，毕竟谁会嫌钱少呢？ 是的啊。确实当年我们不禁感叹啊，2.2亿强挖内马尔，彻底破坏了 MSN 的这个王朝，然后留给巴萨2.2亿，结果巴萨有了钱还不知道怎么花，是吧？直接导致了去1.4亿买库蒂尼奥，对吧？然后2亿买登贝莱，结果呢买来以后，确实咱们现在巴萨这个战绩，库蒂尼奥他们的这个处境也看到了，也挺尴尬的。然后呢这 1.4 亿，哎，你说怎么撬动了这个足坛，从内马尔这个转会啊，强挖内马尔，怎么撬动了足坛呢？就是1.4亿留给了利物浦，利物浦买来了他们的阿里松，哈哈，然后买来了范戴克，然后就夺欧冠了，你说还送给巴萨在半决赛那个4-0，我的天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转会永远是足坛或者体育界真的是充满着无限可能和魅力的哈。哎，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二段或者整天的这个话题上，最后30多秒的时间，嘉伟你说一说，你觉得足球到底是忠诚与荣耀的童话，还是人情世故，还是一桩桩生意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共生的话题吧，因为荣耀怎么说呢？童话跟荣耀来说，对于一名球员来说肯定都想要，而且有的时候一名球员对于一个球队的感情，一旦进入到这个球队超过数十年之后，对于这个球队的感情是特别的深的。而且再说到人情世故，人情世故这个层面就应该上升到这个管理层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巴塞罗那的主席拉波尔特，就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唏嘘，尤其是在梅西离开之后，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这种关于人情世故的例子了。没有人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在意所谓的我们说一人一城这样的故事，更多的就是说他自己钱包里会不会挣得满满当当。 嗯， 所以说我在这种故事的结局吧，我觉得你像 C 罗转会到曼联之后，他的收入并没有降低啊，曼联依旧还是承认 C 罗的价值，当然在承认价值的同时能够以这种圆满的童话式的结局迎来这样一个结尾，其实我对于我来说，不光这是人情世故的完美结局，更是足球世界童话的完美结局了。 是的，没有那么武断的答案，但是会有好的答案。好了，那今天也是谢谢嘉伟，感谢。 哎，没错啊，刚刚嘉伟也提到了这个一人一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的这个踢足球转会特别像两个人谈恋爱哈，有的人呢这个一方后退，那只能一拍两散了，这都是在需要在双方的一个界限之内去讨论解决的事情。 是的，这从更感性的角度去解读了一下。确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球员和球队肯定是有感情的啊，但毕竟呢足球不只是一个大家一腔热血的游戏，很多时候它还是有很多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哈。我们只能说在这些种种因素之下，我们之所以热爱足球，喜欢足球，就是因为它依然在给我们带来着很多美好的故事哈。希望今年的足坛依旧会给我们带来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吧。好了，那今天的体坛夜话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